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，落洞第十三集。秋冻几个人的加入，只如一瓢冷水击入滚锅，虽暂时解了江恋和孟千姿之困，但挡不住心足火烈，沸腾的势头重又席卷过来，而且山鬼瞬间落入下风。一来力量悬殊，根本就是以一当十之争；二来秋冻他们只为追查，没打算动手，身上没什么厉害家伙；三来山鬼下手是有余地的，只求伤人或者退敌，毕竟杀人犯法，谁也不想图一时痛快背上人命，即便法律追责不到，自己心也难安。但他们很快发现那群人是痛下杀手，百无禁忌。几个人才刚下场，便以左支右绌四面受敌，不多时就听见匡小六惨叫一声，被一柄铁锨打翻。秋冻急红了眼，正要去救，身侧同伴一声怒吼，却是被三个人搂头的搂头，抱脚的抱脚，硬生生掀翻在地。 这样下去个个都要完蛋呀。 秋冻一咬牙，飞身纵起，撞翻那三个骑压在同伴身上的人，又摸起地上一柄混战中跌落的锄头，左右狂舞横扫，嘶声大吼道： 大家掩护孟小姐走。 话音未落，一个壮汉纵身扑上来，硬生生把锄头横扫的势头压了下去。秋冻还想硬夺，忽觉得脑后风声来袭，当即撒手往边上急滚。到底迟了半步，肩头猛地刺痛，抬头看时，有一个豁了牙的老头拔出镰刀，作势又要往下急砍。孟千姿和江恋正被十来号人围攻，孟千姿体力还没完全恢复，这么一通激战下来已然难支。好在江恋会不时援手回护，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挂了好几道彩。江恋伤处更多，好在都不是要害，正暗自心焦，有两个山户听到秋冻呼喊，忍痛带伤扑了过来，大吼一声，视同拼命，扑倒一个还要踹翻一个，顿时将这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。江恋看准时机，拉起孟千姿自这缺口中急冲出去，才刚冲出十来步，一柄明晃晃还手苗刀从旁突然出现，江恋瞬间止步缩腹，只觉小腹一凉，衣服已然破开，皮肤上火辣辣的，显然是又挂了一彩。白水霄终于露面了，因着白水霄这一挡，那两个山户竭尽全力才换来的几秒先机又白费了。眼见后头的人就快追了上来，孟千姿极快地说了句： 你拼死也得拖住他们，别让人追上我。 话未说完，白水霄刀锋又至，孟千姿没法再说，一个翻滚避过，伸手在江恋背上一推，把江恋送上去挡，自己则借着这一推之势迅速往身侧的黑暗中奔了出去。 别跑。 白水霄的目标就是孟千姿，哪里容得了他逃脱，怒吼一声转身就追。说实在的，孟千姿那句话江恋都没听懂，及至孟千姿逃走却把自己推去挡白水霄时，心头更是一凉，但看到白水霄发足去追，还是下意识一个纵扑，把白水霄带倒在地。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身后又有两人扑过来，一个搂住了江恋的腰，一个抱住了他的腿。江恋下半身几乎使不上劲儿，自觉今天多半是要交代在这儿，见白水霄还在挣扎着要站起来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手伸过去拽住了他的发髻，反拖过来。白水霄一声痛呼，发髻脱散，江恋心头一动，正想查看链子是不是真在其中，眼角余光又瞥到两条人影急追上来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手握住白水霄的腰，牙关一咬，肩背用力将他麻袋般砸了出去，恰把那两人撞倒，三人跌作一团。江恋大笑，觉得这一计真是痛快，他转头看向孟千姿消失的方向，大叫着： 孟千姿，我要是死了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。 话音刚落，肩上就吃了一刀， 江恋忍痛转头，用尽最后的力气一拳打在那人下颌上，那人晃了晃身倒栽过去。那只身后又露出个红衣吊带的女人，她满脸血污，依然看不清面目，只知道必定是在狰狞大笑，因为那露出的一口分外显眼的白牙间都沾满了脸上流落的血。耳畔呵斥追赶声不绝，夹杂着山户的惨呼，江恋苦笑，心头那口气忽然松懈下来。 这前仆后继一波接一波的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 手指微动，忽然摸到地上有一串链子，江恋没力气再去查看，下意识攥入手心。 是孟千姿的链子吗？也许是刚才白水霄的发髻散开，可能就是那会儿滑落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苍茫林间浩瀚夜空突然响起了一阵难以名状的雄浑呼啸声，这声音宛如气浪推滚波扬，听来低沉，却又似乎有着直击肺腑的力度。声响过后，山林里突然极为安静，木叶如定，仿佛连风也消止殆尽。那些个状若疯魔的寨民有片刻僵硬，这呼啸声似乎能唤起人心底深处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对山林、黑夜以及凶兽的原始恐怖。不远处，白水霄披散着头发，仰着头看向远处暗黑如墨的密林，脸色煞白如纸，嘴唇不受控地微微颤着。然后自这死一般的寂静中渐渐渗出声响，开始像是有风，让人想起《楚辞·九歌》里那句“风飒飒兮木萧萧”。紧接着，窸窣声铺天盖地，像是有千道万道汇成山鸣谷应之势，都循着这一处而来。远处的树顶不住摇动，一波推涌一波，如半空中浮动着不绝的海浪。江恋看得正住，身侧那女人握紧镰刀，忘记了要攻击她，牙关不住的咯咯轻颤，裸露在外的肩膀和胳膊上汗毛一根根立起。 走， 第一次说竟然没有发出声音来，白水霄近乎荒诞地想起了邝美莹。原来人在极度恐怖的情况下连声带都会脱力，真的会失声的。他咽了口唾沫，这一次好不容易挤出声音，大声吼道： 快走！ 这一下，那些寨民才如梦初醒，拔腿就跑。在这溃败的人潮中，啪啪着那几个山户，浑身是血的秋冬仰头大吼： 山兽动了，赶紧接阵！ 说话间，秋冬也看到了江恋，想起这人刚刚似乎是帮着孟千姿的，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冲着江恋喊道： 你也过来，赶紧的，快！ 这时候照做就对了。江恋踉踉跄跄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。到跟前时，听到扑簌扑簌雨点般的落地声，急转头去看，就见半空飘着的落叶间，无数大小野猴正从起伏不定的树冠间窜落，而更多的依然在高处圆荡纵攀，如有人驱使，径直往那群人逃窜的方向追撵。秋冬猛拽一把江恋，把他拉到几人中央，迅速结阵。所谓的阵只是一种姿势，几个人后背冲内，面朝外，全都脚跟着地，脚尖翘起，身子往中央斜倚，后脑凑接在一处，架构成了一个圆锥形，双手如鹿角般立于头顶两侧，五指张开，口中似在念念有词。江恋被围在阵里，只能跪趴着身子，发觉头顶有血落下，抬头看时，是其中一个山户伤得太重，虽有同伴的支撑勉力结阵，但立不住，身子不断发抖，连带着整个阵法都有些岌岌可危。江恋伸出手去抵住他的后腰，如斜出的支架般撑住他，又透过几个人腿间的缝隙往外看着。此时人潮散去，马灯打着的手电还有火把横七竖八散落了一地， 凌乱的光道子贴着地面延展，跃动着的火苗不完全燃烧，势头渐弱，发出轻响。众所周知，光源只有射在高处才能最大限度地照亮一片空间，现在所有的光亮都低矮，反让略高些的地方陷入一片暗淡模糊。但在那暗淡模糊中，不断有矫健迅捷的黑影掠过，有一群十多只的，体型干瘦如狗，气势凶悍非常，江恋怀疑那就是苗狼，也就是马彪子。有身形巨大的，足有五六百斤不止，一股黑风一样从旁卷过，斜出的獠牙如倒插的利刃，身侧还跟了几只略小的，应该是湘西传言中嘴巴赛过铁犁的野猪。有一连好几只似猫却大过猫，身侧有云状的土黑斑纹的，十有八九是野生云豹。还有那丝丝有声，身上鳞片披覆凛冽寒光，嗖一下就游窜不见的，多半是令干爷都会闻之色变的蟒。这么多只闻过其名的凶兽近在咫尺，却无铁栏兽笼相隔，巨大的压迫和危险气息侵扰周身，江恋止不住有些神分智夺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合上眼睛定了会神，渐渐听清秋洞他们反复低声诵念着的咒语。 欲处幽篁兮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后来，表独立兮山之上，云融融兮而在下，杳冥冥兮羌昼晦，东风飘兮神灵雨，刘灵修兮淡忘归，岁极宴兮熟华语。 终不见天，路险难兮独后来，表独立兮山之上，云融融兮而在下，杳冥冥兮羌昼晦，东风飘兮神灵雨，刘灵修兮淡忘归，岁尽宴兮熟华语。 是屈原写的《楚辞九歌》中的山鬼篇，这是在向传说中的祖宗奶奶求庇佑吗？那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神秘莫测的艳丽女精怪真的会忽悠他们吗？ 江恋原本是不信这些的，但眼前所见又不由得他不信。四周渐渐静了下来，跃动的火头早已熄灭，声响全无。秋洞他们低沉而嘶哑的声音混于一处，愈发清晰。 若有人兮山者，披比利兮带女落，即寒体兮有衣笑，子木鱼兮善窈窕，乘翅抱兮从文里，心以车兮皆贵齐。 宋念就在这儿停住，江恋向外看去，他终于看见了孟千姿。孟千姿跟刚刚完全不一样了，跟之前任何时候都不一样。他穿得很少，衣服、衣袖、下摆还有裤管应该都是拿刀子割拽掉了，腰上缠了些木叶松萝，大半的肌肤都裸露在外，被暗夜衬托得分外白皙。孟千姿有着非常好的身材，但绝非柔弱的那种美，肩颈挺拔，腰线流畅，纤细结实的手臂，修长而有力度的双腿，走动时你能隐约看出匀称紧致的肌肉。他是赤着脚在走，长发披散，略显凌乱，手臂和双腿都挂了条条血痕，但这并不使他狼狈，反添了些近乎野性的魅力和张力。而他的身侧跟了只，江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是只老虎。他知道之前的虎啸声是怎么来的了。虎啸山林，俗语说风从虎，云从龙，风是震动之气，风虎相感，啸声起而四面风从，果不其然。江恋并非没有见过虎，但这许多年来自己见到的老虎要么是在动物园，要么是在动画片，以至于他几乎已经忘了虎的本来面目了。这是一只有点年纪的虎，也是一只大虎，体长接近三米，光那条末梢微微翘起，钢刷一般的虎尾 就有一米来长。华南虎种很少能长到这么庞大，它迈动步子时肉垫肥厚，毫无声息，躯体上的强健肌肉却极有力道的起伏奔动，可以想见皮毛覆盖下藏着怎样撼山动岳的力道。听人说老虎的掌力有一吨之重，所以能轻而易举扑死个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因着光亮不足，昏暗的夜色里，那两只虎眼看上去如同两个泛着白光的大乒乓球，但单单虎目仍叫人不敢与其对视，生怕被其夺魄摄魂。这一人一虎过来时，江恋连呼吸都屏住了。不只是他，秋冻他们几个也硬挺着身子把这一刻扛过来。江恋注意到孟千姿朝向他这一侧的胳膊和大腿上都有刀伤，那些挂下的血痕也都是从这些伤口里流出来的，但这一定不是打斗时挂的彩，因为上三道为横，下三道为反弧，排布得很整齐，间隔几乎一致。孟千姿引着那头虎在不远处立住，定格成江恋眸中一站一蹲踞的两个背影。更远的地方有兽吼传来，偶尔也会有一两声凄厉至极的人声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江恋看到孟千姿垂下手，在那只虎头上摸了一下，那只老虎耸起身子掉头走开。起初是很慢的虎步，过了一会儿一个纵窜没入了茫茫夜色之中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身旁的几个人才真正松懈下来。江恋听到秋冻喃喃地说道： 咱们湘西山里是真没什么老虎了。 是啊，我听我奶说1949年解放军剿匪灭虎，半年的时间全区8县灭了80多只，光我奶家站在后头的山坳里就打死了4只。现在这么深的山里，孟小姐放了这么大的咒，也才只有这一只，看着有点岁数了，身边连个虎崽子都没随，怕也是湘西大山里最后一只了。 山兽动时汹汹，汇作一股进击的浪潮，颇有天震地骇的声势。去时却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渐远的兽吼，几乎悄无声息。刚刚发生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山林夜梦。几堆篝火接连燃起，片刻前还坐着惊心动魄缠斗的战场成了临时栖身的营地。山鬼几乎人人带伤，有两个伤得很重，秋冻他们没带药品，只能因陋就简，领着几个轻伤的就近择来草药，然后将人手分成两拨，一拨照顾重伤员，一拨帮孟千姿包扎。没绷布，只能各自割扯衣服，布条的撕拽声不绝于耳。江恋搭不上手，索性站开些，免得碍着人家的事儿。直到秋冻帮孟千姿包扎完了，江恋才走上去把手中的东西递给孟千姿。 你的。 孟千姿和秋冻一起抬头，明亮的火光跃动下，江恋指尖垂下一根金铜色的链子，链端兀自轻颤不已，几片轻薄的圆片互相蹭碰，发出极为轻微的铃音。秋冻嘴唇嗫嚅了一下，似乎是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没说。 这个呀， 孟千姿抬手接过来，指尖无意间碰触到江链，然后又把链子攥入手心，轻轻笑了一下，抬头看着江链。 2000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去给劲松打个电话，顺便问问他，有没有找到邝美银和韦彪，找到的话不用为难他们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